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982 AM927 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当然了，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哎，没错， 咱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啊，我觉得 很好聊，我觉得 非常的 故事， 对，畅所欲言可以。因为今天这期啊和昨天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8月19号举行，日期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 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五月天的演唱会是在同一天啊。那么这个演唱会呢，是2017林志炫 One Take 2.0 巡回演唱会的首站，也就是在北京五棵松啊，在8月19号举行的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唱会了。 没错，这绝对是实力派来演唱哈。其实说到林志炫，我觉得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哈，跟我舅舅，我舅舅特别喜欢他，他每天单曲循环的就是找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单身的人来告别， 这是单身情歌，是 是是，是这首歌， 没错。 从此以后就知道了，哎，有一个男生戴个眼镜，瘦瘦的、白白的、高高的，叫林志炫， 文质彬彬，但是极具爆发力的一个歌手。 哎， 那么除了说像曼宁刚刚说的这个单身情歌，还有蒙娜丽莎的眼泪等等， 没错， 还有一些就是他标志性的这个高音假声，还有一种怎么说，在音乐里面也是一种匠人精神吧，可以说。 哎，对，我早晨呢发了一个朋友圈哈，我分享了他的一首歌。我问我的好朋友们说，你们听林志炫的什么歌呀？为什么会听这首歌呢？然后他们底下评论哈，当然有很多歌以外，他们理由都是高音很好听啊，气息很稳啊，哇，声音好清爽啊，真的就是好评如潮的感觉。 对，大家评判这个林志炫的这个方面都不太一样。那么其中啊，咱们刚才提到一个词叫做匠人精神。为什么说他是匠人精神呢？因为在4岁开始啊，这个林志炫就开始练习自己的听觉了。那么几十年如一日，对，4岁开始。 是，我想知道是他自己要练的吗？ 是他爸爸陪伴他。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后来几十年如一日 的 、对，还是在创新自己的声音的可能性。而且他现在这次演唱会，咱们叫是不是叫 One Take？对不对？ One Take 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它其实是一次成型的意思。林志炫说过说啊，如果说歌手不能 One Take。那么就可以说这个歌手的能力或实力没有得到一定的呈现。对，他说他这次想给自己一遍过的一次经历，想达到完美。对， 那真的得是完美的嗓音、完美的实力，还有完美的心理素质才能一遍过吧。 是， 说到这儿好想听啊，我们别说了，我们赶紧听吧。 今天咱们的第一首歌啊，就是刚刚曼宁唱过的这首歌，就是单身情歌。这也是在8月19号林志炫这场演唱会里面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引起了全场的大合唱。 来， 咱们今天也是在一起合唱一下吧。 眼睁睁看它溜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 这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我觉得、哎呀，男女老少应该都会唱吧。 是的，那么这首歌是不是也引起了您的一些回忆？您是不是也跟着我们一起合唱了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花椒的通过我们的花椒，通过我们的火星直播以及我们的酒吧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的直播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您的声音我觉得也可以放出来，大家今天在这样一个北京的下雨天，是时候开始释放自己的洪荒之力了， 一起分享。 对，现在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也是很多的朋友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也是纷纷的给我们点赞，是不是现在大家也非常的活跃？ 哎，我刚才已经看到了哈，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清新 boy、软绵绵、青青酱，还有范儿的青春，都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送上了棉花糖。 这些都是我们的铁杆粉丝， 谢谢。 每一次您对我们的支持，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继续坚持的动力。 我们的动力哦。 对，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非常家喻户晓的一首歌了，就是《单身情歌》。 单身情歌。 对，这首歌也是今年啊，这个林志炫 One Take 2.0 演唱会首站的最后一首歌，相信也是现场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有故事。那么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最近大火的一部电影，叫做《悟空传》的主题曲。 悟空传， 对、那么这个电影其实也是很多年轻人非常的喜欢。我记得当天我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现场是座无虚席，都坐满了啊，那个满座率还是很高的。然后现场的大家听到的这首这个林志炫的这个《空》的时候，也纷纷发出了这种赞扬，说简直就听哭了呀，这就是一种就是脑子中传过来的那种就是穿透心灵的声音。 对，而且很多人就说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啊，简直就是啊灵魂歌手啊，而且他的这个嗓音哈、人家都说非常的华丽，但是演唱的呢又很深情很用心，所以哈、感觉失恋的人哈、一听这首歌 又要崩溃了， 对， 是吗？ 泪千行啊，简直是。 是，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一下这首林志炫最新的单曲啊，我们的《空》。 起坠落屋顶，月亮无踪迹， 充满着林志炫个人魅力的一首歌曲啊， 哎，而且它里面有这种古典的气质在其中啊， 没错，非常的浓厚。而且这个电影的这首歌曲啊，作为主打歌，其实也是包含了很多电影中的传统的元素。网友评价也是说，这个电影和这个歌曲的古风古韵的感觉是非常的契合，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了。 感觉听出了一种悲情的感觉啊。 对， 嗯， 开场的时候是婉转吟唱，然后如泣如诉，到了副歌部分开始有了爆发力，曲调变得非常的激昂，饱含着爱而不得的那种遗憾的情绪。怪不得有人说听哭了，想起那个曾以为会长久的人。 哎呦， 那么今天我们听到了两首啊，志炫大哥的两首，应该说是一首老歌， 一首新歌，但都很是传唱度很高，并且很经典的歌。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志炫大哥的这种音色吧，的确就是有一种让你听故事的那种吸引感、代入感， 很干净， 对，非常的空灵，非常的纯净， 对， 嗯，所以说他的歌啊也是非常的可能性非常多，他的嗓音自身也在几十年的不断的研究和琢磨的过程中，也是不断在给我们惊喜。其实呢，志炫大哥也是翻唱了很多很多其他歌手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 没错，尤其是在那个《我是歌手》的上面， 没错， 哇，简直是林志炫又火了一把， 对， 就是因为他翻唱了那些歌，歌曲本身很好听，他演绎的又很棒，所以他就又变成了大家的男神啊。 所以说每次在这个我是歌手的时候，志炫大哥的排名都是不会低于前三的。 对对对对， 嗯， 很厉害哈，超级实力派的， 各个年龄段都很喜欢他。那么今天我们的唱吧红人也是对志炫大哥翻唱的歌曲再次进行翻唱，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挑战精神吧，挑战自己的偶像， 很符合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哈，挑战新歌声哈。 嗯，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那就是 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没错， 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这个发现哈，在直播专区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可以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嗯，现在我们的火星直播的各位宝宝们啊，终于又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大家的、 啊、火星直播的宝宝们啊，弘毅，哎，弘毅也马上就升级为我们的铁粉了哈。芳姐真心朋友、美猴王、四少都送上了小火星，还有孩儿他娘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好宝贝儿也来到直播间，这是那个、妈妈和孩子吗？都来到我们直播间。 我们是跨越了各个年龄段啊，只要你喜欢唱歌，我觉得这个节目都是适合 不分年龄、没有代沟的。 对， 尤其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歌手更是这样了， 更是这样，跨越各个年龄段，大家都很喜欢。那么今天我们第一位唱吧红人要翻唱的是志炫大哥曾经翻唱过的一首齐秦大哥的，怎么这么绕呢？今天这句话， 全是大哥呀， 全是大哥，全是偶像啊。全是翻唱。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 JY 剪辑写的《夜夜夜夜》，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刚刚您听到的第一位唱吧红人翻唱的歌曲呢，就是夜夜夜夜，这是我们的唱吧红人 JY 剪辑姐。如果您喜欢他的话，也可以在唱吧上进行关注。那么说到这首歌啊，为什么跟志炫大哥有关系呢？因为这也是这个林志炫在这个综艺节目《我是歌手》 第 一季的时候翻唱的一首歌曲。对，那么说到这首歌，我觉得大家想到了。啊，你看这个名字，夜夜夜夜，咱们都说了，说三遍就是强调了，说四遍那是多强调啊， 强中之强，一定要拼啊 是最高级别。 对， 那这个夜是什么呢？是每一夜，是 every night， 都有文化、 哎、这是我每一夜都在想你，我每一夜都很忧愁， 是 都是因为你，哎呀，还是用情至深啊，这首歌。 所以说剪辑姐在唱的时候也有那种肝肠寸断的那种感觉，非常的忧愁。 我当时很想跟着合唱一下，后来想，哎呀，我还是不要打破人家这个情绪了。 对，咱俩是专门破坏氛围的两个 我们是来搞 笑的小家伙。好，接下来第二位唱吧红人啊，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啊李大 男 的《花房姑娘》，他唱的这首歌，哎，很多朋友说，哎，这跟志炫大哥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也是林志炫翻唱的一首歌曲，其实跟我们以前听到的志炫大哥的歌曲风格不太一样，这首有点偏 摇 滚，摇 滚啊，是崔健的代表作呢。 是，这也是志炫在擦身而过的时候啊，这张专辑里面翻唱的这首歌曲。那么我们的唱吧红人也是非常的有姿态，非常有自己的态度。咱们接下来就来欣赏一下他如何来演绎这首歌曲的。二三一，我可以看到这位唱吧红人，哎，这是一位小朋友吗？这是在家中，好像是两个人在弹着吉他，在，哎，果真是一位小朋友。 还有一位大朋友， 对， 哎，这么多人啊，到底是谁在唱？ 这可能是一家人吧， 听一下我们就知道。 刚刚您听到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李大 南 啊，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是一群人在战斗啊， 是个乐团吧，感觉 对， 乐队都不是，我们是乐团。 对，这首花房姑娘也是，虽然说这个设备稍微的有些简陋哈，可能在家中录的，但是这个态度是非常的明显， 对对对，态度很棒，很用心。 是，那么这首歌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了，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崔健的一首代表作了哈。从这种嘶哑的这种声音之中，我们听到了那种内心的力量和撕裂感，也是年轻人那种独特的酷的那种态度吧。 哎，其实我也听过，就是林志炫唱这一个版本的《花房姑娘》我觉得跟崔健不一样的是，他唱的没有那么洒脱，但是其中呢也有随意的感觉， 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演绎也挺好听的。 对，因为志炫大哥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他处理起来歌曲都是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精雕细琢。 对对对。 可是有一次就是放飞自我的体验，我觉得也是一种新鲜的尝试，也让观众都能够啊眼前一亮。 我们的这个好奇心啊， 没错，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第三位唱吧红人来自于金子君的《记得》啊，这首歌曲是林俊杰写给张惠妹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我应该是听过，但是脑海中记忆不是特别深刻了。那么这首歌其实也是林志炫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对， 也是擦身而过这张专辑中翻唱了的。 对。那么这首歌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首歌呢是唱吧的歌手哈金子君来演唱的。 这是对唱吗？我感觉是两个小哥哥一起在唱。哎， 应该是吧。 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都会停了，让 长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 好的，刚刚您听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唱吧红人金子君的记得啊，这首歌曲也是突然反应过来了，原来是这首经典的歌曲哈、啊、当时是应该是林俊杰、张惠妹都进行演唱过。 对，可见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哈、啊、这么多的大牌都唱过这首歌。 嗯， 这个在唱吧的这个直播呢，直播的专区里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啊！我们看到红唇红毅、红唇红毅、 嗯、 还有一代宗师残西莫、莫忘雨佳都送上了他们的小礼物。 嗯， 过往的鱼、仅有资本，还有很多小朋友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嗯、 是，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这个挑战新歌声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火星直播上进行投票支持。那么刚刚我们的三位唱吧红人进行了志炫大哥翻唱的歌曲的再翻唱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绕嘴，对，但是非常具有我们节目的精神，就是挑战嘛，对不对？ 不停来挑战。 嗯，那么各位究竟支持啊我们的简七杰、李大男还是金子君呢？请分别啊对应他们的数字一二三号进行投票。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三位歌手究竟您倾向于谁的歌声呢？也请把您的这个投票权行使起来。嗯，好的，刚刚我们也是听到了今天的我们的三位唱吧红人的演唱，可以说是非常的深情，非常的动听，也非常含有那种就是林志炫大哥本身的歌声那种细腻的感觉了。 来， 嗯， 唱吧的小朋友们快点来行使你的投票权啊。 嗯，究竟是一号、二号还是三号？我们听您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支 MV， 这支 MV 也是林志炫大哥一首非常好听的、非常动听、非常能够深入人心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你的样子》。 你的样子 是 这首歌名好像非常的熟悉啊，但是又一下还想不起来这首歌该怎么唱了、啊嗯。 对，都是一些老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支 MV， 来共同回顾一下那些年我们听过的志炫大哥的一些动听的歌曲。 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每一个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的，刚刚这支熟悉的旋律来自于志炫大哥的这个啊， 你 的 样子， 也是勾起了咱们的很多的回忆。刚刚曼宁也是听到的，刚刚起头这个旋律一出说，哦，原来就是这首歌， 对对对，终于想起来了。而且这首歌应该也在演唱会出现的次数也是比较频繁的。 是，这也是能引起万人大合唱的一个非常熟悉的歌曲了。 没错，说到这个演唱会哈，其实怎么说呢？演唱会哈，这个志炫大哥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一个人几乎是可以撑起自己的一个演唱会。为什么这么 说 呢？就是说他不仅自己唱啊，他还有自己设计这个舞台 啊。 对， 舞台都自己设计。 对对对，因为他是土木建筑这个专业出身 的。这个我倒听说过， 是一个高材生哈。 对， 而且哈，由于他们家自己建了这个印刷厂哈，所以他的这个演唱会的海报都要自己设计，自己选材，什么长宽比什么样都要他自己亲力亲为，你能想象得到吗？ 这简直是全才啊。 对对对，全能歌手啊， 一个人就能来一场演唱会啊。 对对对，林志炫各唱，有人就说了，林志炫的各唱等于林志炫一个人做一台演唱会。 妈呀，这太厉害了。 对，有后期的工作人员说，哎，那个你家艺人能自己把舞台也搭了吗？真的是够省事儿啊，自己搭台自己唱， 是个超人一般的人物了。 很厉害。而且还有一个小秘密啊！ 啊， 据说哈，林志炫自己家的这个房子也是自己打造的。 我刚想说，是不是自己做的 土木建筑吗？ 自己设计自己做，看来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除了音乐之外，还有在是非常有生活技能的一个 对，哎呀，感觉 一 下被圈粉了，好崇拜他。 对，你看这个家可以自己 DIY， 我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哈！ 是啊， 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做， 舞台全部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亲力亲为，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每一台演唱会也可见哈，林志炫是非常用心的。 是的，除了说这样的一个舞台设计和这个海报宣传之外，还有一个大家需要关注的一点，那是这次呢，林志炫在8月19号的这个五棵松的演唱会上，还是分别展现了除了他的经典歌曲像蒙娜丽莎的眼泪、单身情歌之外，还是展现了一些中国风、蓝调摇滚、爵士、抒情歌剧、西洋金曲等等的一些歌曲，可以说是跨越了多个音乐的这个 领域，也太宽泛了。 对， 好厉害。 这也是在事后的采访，这个志炫大哥也说，他说他在这个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这个钻研过程中，也是逐渐开辟了自己的声音的多种可能性。而且他在最近好像说在尝试要唱摇滚。 哇，就是把花房姑娘唱成那个崔健版的花房姑娘是吗？ 是， 不是林志炫的花房姑娘。 对，可以说是未来的话、我觉得现在我们是 One Take 2.0， 那么期待以后的 3.0 4.0 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惊喜带给大家。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 好同学， 我们看看啊，志炫大哥啊，这些音乐背后有哪些我们还不太清楚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入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8点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好，我是曼宁。大家可以在唱吧的 APP 里面点击右下方的发现，在直播专区里就可以看到活力982的直播了。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可以在里面实时的和我们互动。 那么今天我们在有故事的好同学啊这样的一个板块吧，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也是怎么说，也是听得有点难受。 对对对。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志炫大哥的离人。 离人。 那么其实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吧，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这是2000年啊，志炫大哥就想跟公司出版的一张专辑里面翻唱的一首歌曲。可是当时啊，这个公司跟他的想法有出入，觉得 不要这首歌。 对，不能要这首歌， 因为它不够火， 是不够商业价值。但是后来他还是坚持下来了。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 你的 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 歌曲，我们听到了优美的旋律，还有那种我觉得本身就很适合他，简直就是为他度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吧。 对，旋律很优美，他自己演绎的也很好。刚才我们说为什么因为这首歌就跟他的这个当时的公司产生了冲突呢，是因为他想把这首歌送给他已经去世的妈妈，但是公司就是不同意。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呢，林志炫就决定哈，我要脱离这个唱片公司，自己组成一个公司。那么在他的好友啊经纪人的帮助下呢，他开始了独立制片的生涯。所以这首歌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转折点， 也是开辟了新的事业。我觉得像志炫大哥，其实在他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事业就已经非常成功了，音乐上也有自己的建树。那么说坚持自己的想法，其实也是他在此时此刻可能最想做的决定，最重要的决定吧。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能够唱得那么好听，跟他的敏锐的音乐嗅觉有关系，当然跟自己。 从此之后呢，林志炫就开辟了他新的这个事业的舞台啊，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也是一首歌成就了一个新的天地，我觉得也是一种是一种跟原来公司是一种失去，同时也是一种获得吧。 没错，我们在这个唱吧的平台上有人说没离开过很好听啊，没离开过也是志炫大哥翻唱的哈，就是我是歌手里面唱的，怎么唱来着，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哎，今天没有给大家准备这首歌，但是我跟张彤还现场给您唱一下啊。 对， 虽然唱的没有志炫大哥好，但是也算是一种致敬吧。 刚刚说没有志炫大哥唱的好，我觉得咱们差得远的。因为他的歌，志炫大哥歌，我是只听不敢唱，因为首先我是偏低音的，他的声音太高，我唱不上去。 声音差别很有点大。 对，那么今天我们的各位在火星直播的各位朋友们也是 纷纷刷来了一波小礼物，虽然我现在看不太清楚，但是能看到这个刷屏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看来大家非常的支持我们的林志炫，也非常支持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没错、其实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觉还跟大家没说够呢， 每次都是这样、说不够。 对，您后面呢即将收听到的是 FM982 的今晚游戏，那么明天呢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挑战新歌声。 好，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了，拜 拜。 往前走，只是越